他给咱们院做了几辈子阴凉了。 没错， 他在家的时候可没少伺候他。 老大， 哎， 我问你，三儿十岁那年一人上白塔寺玩是走丢了，他是怎么回来的？ 啊，看您这棵树就找着家了。 哎， 就等我这棵。 我不能搬，我得在这儿守着。等我们三儿回来呀，打老远老远瞅见这棵树呢，他就找着家喽。 您干嘛去？那边大街了，您你进屋去。 三儿啊，来， 回来吧，三儿。 你说。这节骨眼老太太又犯病了，你说怎么得了啊？这个 我们在这站着也没用啊，进去劝劝吧。 真急死你！ 就是你住的这里。 何树曾拿着瓶啤酒，被何树德推推搡搡的走进院里，就这样还边走边喝。 轮着吧，您来。你他妈想的越来不像话。 什么事啊？ 你再跟问大妈说一遍，谁给你钱买的啤酒？ 是吴家， 他平白无故的干嘛给你钱买啤酒啊？ 我帮他扛梯子看房。 看房？ 哎， 上哪儿看房去了？ 卖面条的，我认识。 卖面条的？ 哎。 哎呦，那现在正调查这个问题呢。 就是啊。 夏曾，走。跟我去趟拆迁办啊！ 对，跟问你妈赶紧去。 拆迁办、 啊，你跟问你妈去。 那是干绳子呀！ 我都问了，我也跟你说不清楚啊。 李玉敏和彩凤提着一篮子菜回来，他俩刚去了趟八里庄，看了看新楼。 哎，儿子，有几块金牌了？ 啊，你看， 嚯，这么多呢！哎， 可大了， 又高又大， 还有点心、 哎， 嗖的一下就到了八层喽、哎。房间好宽哦， 对， 你爸爸妈妈住一间，我们两个人住一间，还有一间大客厅，要你的三了， 不要了，不要了。 哎呀，你嚷嚷什么呀？出去，出去玩去， 来来来，出去玩去啊，听话啊。 你看你跟孩子发什么火了、哎，石川，我看八里庄的房子挺好的，附近呢还有个农贸市场，买菜也挺方便的，再说郊区的空气也新鲜，对身体也有好处。别犹豫了，还是搬吧，啊！ 搬吧，搬吧，我没说不搬呢。 你瞧你那情绪， 情绪，我还敢有情绪？ 怎么会没情绪呀、啊？这不明摆着吗？咱俩上班远了，明年孩子上小学也没有招进店了，是不是？我看呐，这点困难好克服。咱俩上班骑车多跑点路，这还锻炼身体。 算了，你别给我开心玩吃了，你心里怎么回事我还会不知道？玉敏，我不是小磊，也不是彩凤，空气新鲜，买菜方便，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呀？ 啊，让邻居听见笑啊！ 我不是给你吃快心丸，实在的说呀，我们也只有走八里庄这条路了。

这一路上早就想说，又怕伤了你的心，但是今天却不能不说，不说就好像是看着一个人沉溺在水里袖手旁观不肯搭救的一样。大姐，你这样悲哀下去是要毁灭你自己的，我们看着你的毁灭，那是对不住你，也对不住曹丞相，对不住伯杰先生的。请你把我的话来回味一下吧，可能是逆耳之言，不大好听的。 不，公英，你的话说得真好啊，这对于我来说是起死回生的良药，我感谢你两次搭救了我，我要向你发誓，从今以后我一定听取你的话，尽量减少个人的悲哀。 好吧，大姐，只要你不生气，不再那样悲哀，我就很高兴了。我们的话已经说的不少了，还是请你去休息一下，我们明天还要赶路。 好，我听取你的话，你也应该去休息了，明日好兼程赶路，早日见到曹丞相。我们明天见。 明天见。 明天见。明天见。 明天见。 好了，今天的戏剧空间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主持人小英代表我们的责任编辑徐北薇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经典的故事，精彩的语言，戏剧空间带您进入艺术的世界。